重要。我们到旧地重游，收拾那些感动，现在牵手出分手，让回忆变朋友。我也会记得他说的执着，在离开以后，我们背对背靠拢，直到是往前走。也好，别回头，别挽留，让爱多点洒脱。很多话跟在喉咙说不说，心都会痛。不然你我都掉头，靠近彼此的怀中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撕心裂肺出两条对的路。爱更加清楚，不要谁变成包袱，再放手祝福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最后拥抱心动心的无助。爱我曾付出，深深被心记住，伤害是礼物。你有照顾好朋友，先是我的错，感觉像冰块融化了，感情无法挽救，少了无牵无朋友，你会难免寂寞，我同样也承受这段爱写下到头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撕心裂肺出两条对的路。爱更加清楚，不要谁变成包袱，再放手祝福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心动心的无助。爱我曾付出，会深深被心记住，伤痕是礼物。不要怕孤独，回忆中有我同住，远远的守护。 落寞夜夜将心照，风一飘云一摇，相关万里能怎样，心煎熬情困扰，缘分未尽情未了，情未老人已渺，思念暮暮与朝朝，站在人海中已过街道，

知道吗？其实有一种品质呢，它叫自信，它能够挺直你的脊梁，就算背负千钧也不弯腰，它能够接应你的眼神，哪怕烟雾迷茫也不迷茫。自信的人即使看不见远方，但他心中有远方的模样，即使看不到希望，但他知道只要努力就会慢慢的靠近梦想。苦痛再多，压力再大，我们都要自信。 你的把戏差一点改变了我所有信念，看过的书，听的歌，早餐咖啡的口味，我的昨天在夕阳的燃烧中渐渐毁灭，不懂防备，直到我因自卑丢回地面。我每去去的地方都有你温柔的手指将我包围，就算重来一次还是会翻过无数的岁月。我每去去的地方都有你善意的谎言让我心碎，直到最后一天才看见曾被到过的地方原来是你心上。

每个人呢都会有他的宿命，相遇偶尔乍喜，交流在擦肩，又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。没有谁会在同一个角落永远的寻找唯一的心灵慰藉。现实当中太多的失意，太多的惶恐，太多的无奈，稀释了，掩饰了，明白了，剩下的只有蓦然回首的感慨和尘封无悔的思念，不是吗？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我知道他跟你还有联系，也知道你对他还是怜惜，否则他不会对你还不死心，还不停打探你的消息。我知道你还断不了关系，更知道他爱了你的怀疑，他让人卷入梦境盘丝针，叫我怎么舍得把你唤醒。我只能相信你，胜过相信自己，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，装作不顾及，装作这一切你都不是故意。我只能相信你，胜过相信自己，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。当你还自己，当你在游戏，当你会有一天只和我相依。 把我现在千年

时间，就越习惯不安，因为我总会孤单，过去孤单的日子，我想我会一直孤单。 不知道广西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如果你要辞职，你会怎么跟老板说，找什么样的理由呢？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如果你要辞职，你会怎么跟老板说，找什么样的理由呢？ 往事如风，痴情只是难懂，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人之间没独自照片中，夜风已冷，回想前尘如梦，心思冰冻，怎堪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以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花落凋谢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已碎，花事湮灭。夜风已冷，回想前尘如梦，心思冰冻，怎堪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花都凋谢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已碎，花事湮灭。 Thank you.

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如果你要辞职，你会跟老板怎么说，找什么理由。这时候看到0526说，今天刚刚辞职，理由呢就是回家结婚啊。我觉得这个理由呢，老板应该会祝福你吧，祝你新婚快乐哈。刘梅说，如果我要辞职，我会跟老板说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回家照顾孩子上学，爸妈公婆需要照顾。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哈，结了婚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呢，结过婚之后呢，确实家里的负担可能就会比较重了，所以也是提醒和孙磊一样的男同胞们，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身边的那个他。 难言默默无言，只能选择离开。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你害怕结局，所以拼命伤害。谁是我当初你的美好未来，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，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。如今你受了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。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，竟劝你忘记我们真心相爱，却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。 所以说如果你要辞职，你会怎么跟老板说，找什么样的理由。这时候碰到欢子说，如果我要辞职的话，我应该像大多数人一样长篇大论吧，不过还是得先找到了工作再说。就是对于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些朋友来说呢，跳槽的时候哈，还是以稳妥为当。 啊，还有看到网友说辞职不干了，理由不是问题，个人原因、身体原因、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。啊，其实我觉得对于想要离开一个单位的人来说呢，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，不管老板同不同意，肯定都是会走的，对不对？ 风儿多可爱，阵阵吹过来，有谁愿意告诉我风从哪里来？爱像一阵风，不知 原来从未忘记。

天拿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如果你要辞职，你会怎么跟老板说，找什么样的理由？这时候看到跳跳糖也很甜，说如果我要辞职，我就说很累，干不下去，或者说出去创业。我觉得说这个很累哈，可能真的不算一个特别好的理由，因为现在任何一份工作都是很累的，没有哪一份工作是轻松的，不是吗？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，如今的你们在哪里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，什么样的幸福伤痛，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，掠过了城市，掠过昨天，掠过我的年少胸膛，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，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，想着无限的未来。多少年，如今的你们在哪里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，什么样的幸福伤痛，今天我依然还能够感到像飞扬在春天里，飞过了城市，飞过村庄，来自我们年少胸膛，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，在天空清澈的眼神，想着无限的未来。 隐藏在月光背后，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，坐在安静角落，该为这一刻着